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李培进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你好。 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什么事儿呢？2015年啊，中国肥胖指数阶段发布会前两天呢，在北京召开了。研究表明，中国的肥胖人群分布由北向南呈逐步收紧的趋势，北方胖子偏多，南方胖子比较少，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啊，更是成为中国胖人的这个重灾区。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减肥客户中，肥胖人群比例都超过了40%，其他城市平均是27%。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跟胖子有关的事情。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那么李教授啊，相信您也看了这个数据了哈。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说，这个人胖和瘦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比如说走过了一个人，他胖了，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看似非常苗条的年轻姑娘，动不动老说自己胖。所以您说这个胖和瘦是不是主观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主观的这种倾向非常明显？ 肥和应该说是胖和瘦啊。有的人就是觉得好像是咱们是第一直观感觉，他这个体型比较这个胖，但是呢，也有的这个什么，这是直观的，但是我们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身体的肥胖的一个指数，现在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个来， 就是说更为科学，而且更为能够可以靠数据来衡量你到底是胖还是瘦了。 对 啊，我们经常会说啊，你看这个人长得真胖，您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说人家，你就会说，哎呀，这个长得比较丰满啊。男的可能会说长得比较壮实啊，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能是一种胖的感受。那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肥胖指数啊，可能收音机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指数非常熟悉了， BMI。 那正好今天李教授来，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 BMI 到底是什么一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我们来如何定义肥胖呢？ 这个 BMI 它是英文的缩写，这个是 Body Mass Index。 就是说的是指的是身体质量的计算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大概这个什么浮动值也就是2这样一个。按照咱们国家的前几年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你的应该是你这个体重。 这是一个比较简略的算法。 哎，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这么这个按照这个 身体的质量指数呢，一般来说的世界卫生组织定的是22， 嗯， 我们国家呢一般都是指的是正常体重是18到25，超重的体重呢是25到30， 这就是中国好像咱们 稍微宽一点， 咱们的这个稍微的宽泛的还挺大的， 就是有这个轻度肥胖呢是这个是大于30， 嗯， 中度肥胖是大于35，重度肥胖是大于40， 嗯， 所以这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标准， 嗯， 其实如果按我们的身高和体重的身高和这个减去你这个105，就按这个体重来说。咱们也有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是你比如说男性身高1米60，那你这个体重大概也就是60公斤左右。 嗯， 你要1米70呢，也就70公斤左右，这比较好记。到1米80的这个是身高呢，你就也就是差不多是这个80公斤左右。女性就不一样，女性到时候1米55的话，就是这个她这个一般来说就是44公斤。或者45公斤左右，到1米60的话，就是47公斤；到了1米80的话，一般就是60公斤左右， 嗯， 这是女性的。 嗯， 这个也不一样。 是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现如今这个胖和瘦已经不光是我们的这种主观体验、主观感受了，应该是有科学的数据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依托也好，最后一个衡量的标准，不管是您说的这种简易算法， 嗯， 还是目前比较世界上通用的啊，就是 BMI 指数，好像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付费相对来说更高的一些机构，它提供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可能它直接就把这个 BMI 指数就给你算出来了。 对， 而且呢，有些地方呢还专门给你再测测腰围，因为好像中国人的这种。体型偏胖哈，肥胖人群他的腰围就是腹部的脂肪含量更高一些，而且腹部脂肪含量更高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你看欧美人群他也胖，但是他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脂肪堆积除了腹部这个有之外，但是他不那么明显，他的臀部他的大腿好像脂肪的含量更高一些，相对来说好像他们那边离健康的隐患就少一些哈。我不知道这脂肪堆积您研究过没有？ 现在是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中国啊，现在已经成了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咱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肥胖之国了。 哎呦呵， 应该是前段时间这个央视上也播出来，就现在就是中国人群在大概中国人现在超重的大概有3亿， 嗯， 说这是非常大的数字。这次这个习主席访英，而且推动这个医疗这个贸易。然后呢，什么那个健康中国呢，上升为国家的战略。 嗯，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这个 CDC 的营养与健康所公布这个数字，也是配合这样的一个大健康、大医学、大卫生这样一个国家战略。 这次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是李教授说的这个 CDC 哈，专门披露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哈。那么就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健康都非常的关注了。那关注健康，除了疾病之外，首先我觉得胖和瘦可能是更多普通市民挂在嘴边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了，就是我得减肥，对吧？经常说我太胖了，太胖了可能引发的疾病，李教授现在目前来说，是不是还是风险非常多的？ 如果是有专家认为，就是肥胖是许多慢病的一个根源。 嗯， 因为现在由肥胖引起的，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糖尿病， 嗯， 这个心血管疾病， 嗯， 还有这个很多了，这个疾病非常多， 非常多， 啊，非常多，而且是这个应该说是，慢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大概是2000多种，如果是因肥胖引起的是慢病，大概是在咱们国家现在。应该是几百种。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大夫在问诊的过程当中，门诊过程当中经常会说，一看体型就会问你有没有糖尿病啊，这好像成为一种必然的联系了，都快成为。 糖尿病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个影响着我们的人们的生活， 嗯， 然后对给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沉重的负担。 嗯， 尤其你是得了慢病以后，对家人首先对自己就不自信了。 嗯， 你身体过于肥胖以后，就是你这个行动不方便。 嗯， 而且你去参加以后这个活动就是受到一定影响，另外你这个整个的内脏五脏六腑的一个脂肪的含量就增加，你的这个身体体质就下降，所以整个来说对己对家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 是，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健康啊 作为一个责任来看待这问题， 是 应该提高对健康的认知度。 嗯，提高对健康的认知度，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肥胖啊。今年的这个2015中国肥胖指数呢发布的这个阶段发布会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当中更多的提到了一些地域性，比如说他提到了北方胖的偏多，南方的胖子比较少，而且呢我们也会看到他尤其提到了中国东北地区是胖子的重灾区。我前两天呢也跟朋友一块来聊天，也专门针对这条新闻呢跟朋友一块来进行了一些交流。 嗯， 他们说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就是东北这个地方首先就会觉得特别寒冷，比如这两天北京的天气也特别冷，很多市民在一说哎呦这天太冷了，北京的冬天也开始下雨啊，这一下雨的时候也觉得更阴冷阴冷的。第一反应不行，我得吃个火锅。 嗯， 就是觉得吃了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才能让自己温暖一些，相信这可能也是引起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哈。 对，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现在是南方和北方，它就确实是北方那个胖子偏多一些。多的原因呢，它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从那个光照的时间来说。 哎呦，光照时间了。 对， 嗯， 北方的光照时间要比南方要短得多。 嗯， 而且这个东北人，尤其是到现在已经开始的热炕已经烧起来了。 嗯。 吃完了以后，再盘腿在炕上一坐，在一块聊嗑， 嗯， 然后这样的活动量就小， 就是不基本不怎么动了啊。 动的，但是的，因为它外边天气太冷啊， 嗯，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你个吃的多，然后呢消耗的少， 嗯， 所以这个脂肪就堆积了。另外，东北的这个咱们这个都知道的这个萝卜炖粉条，大白菜炖粉条，猪肉炖粉条，对吧，这个非常都爱吃的。 它的饮食结构也是偏咸，然后基本上热量偏高。 对呀，而且又不运动，又量又小， 而且菜量给的特别大。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去，您比如说北京的东北的菜馆，您去吃饭啊，绝对是您来一盘醋溜土豆丝，绝对是非常实在的一大盘，对吧？ 除了此之外，东北人还特别豪爽， 豪爽啊！ 因为东北人大部分都是从山东，当年的时候闯关东过去，或者河北，少部分，主要是还是山东，他这个性格还是有关系，比较豪爽，然后这个大口吃肉，大 碗 喝 酒， 对，确实是这样的， 是 比较豪爽， 嗯， 南方就不一样了。南方一个光照时间长，南方人过得比较细腻，南方人爱喝汤， 是， 对吧？你煲汤，他们做得非常好。你比如同样是米饭，咱们北方人就把这米饭就真正的吃米饭就行了，但南方人不行，有米线呢，把米弄成面以后，或做成非常的好的一个搭配，放点这个各种蔬菜啊、水果这个放到里边，那一调配以后就营养。这个成分就跟上了。 是啊，您看您这么一说，其实咱们首先从菜量上来看，东北菜那就非常的实在了，用咱们普通话人说，给的非常的多。你去南方菜馆，你比如说你吃一个本帮菜，上海人的开的饭馆哈，你会发现你用精致，当然了很好听了，你要说它抠门，它也是，它那一盘菜盘子就很小，对吧？就是给的量就很少，某种程度来说，你吃的时候那不会吃的特别饱。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南方广东煲汤哈，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的饮食健康与否哈，看你吃饭的顺序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上来就开始吃菜吃主食的，不如南方这种先吃汤的。 对，他是先喝汤，南方人先喝汤，而且就刚才你说的到上海以后，他确实那个小碟子小盘，给人感觉以后好像很抠门，其实呢做的很精细，而且呢他提供的能量足够你消耗了，然后我们北方人的什么呢，盘大，然后上的量都也多， 对， 到时候真是有点胡吃海塞的感觉了。虽然占了便宜，好像是占了便宜似的，好像你吃多，其实呢，身体的堆积的太多了，然后你那消化不了，然后你紧接着三顿饭，顿顿都还要吃，所以就越吃越多，越吃越胖。他说为什么说这个胖子吃的就是从吃出来的。 是，胖子就是吃出来。您刚才提到，这是分析的您分析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南方的胖子少一些，北方的胖子多一些。您认为跟光照密切相关。 对。 嗯。 而且他另外他这个活动量。 嗯。 你像这个天热的话，大家都出去活动活动。你像那个现在到南方，现在是8点多钟吧。 嗯。 如果到东北的地区的话，可能现在基本上就在家里边都窝着了就。 嗯。 但是南方这时候肯定不会。 嗯。 如果天气好的话，肯定都是去逛街的，然后还没到夜市，还没到真正的到那个夜食的时候呢。 嗯。 对啊，晚餐呢，就因为他们都喜欢到时候喝夜茶的。 嗯。 到还没到那个点呢。 嗯。 他们熬夜熬得多，而且呢，吃的是比较精细一些。 要比较讲究，所以他们瘦子相对来说要 少一些。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南北方的差异，要说这差异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哈。饮食上的差异，除了这个菜量，其实我们会发现东北人的这个饮食偏咸。您发现没有？ 是的 偏咸。偏咸的时候，一个是刺激口感，因为好厨子就凭一把盐，他盐用的好，他菜当然了口感更高。但是与此同时，这种高盐高钠的摄入，其实我们觉得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 是的。而且关键是，对我们就我觉得南方人啊，他对这个健康的认知程度啊，要比北方人要细， 就是他们可能时间特别长在说这个事儿。 对他们觉得好像应该是怎么先喝点汤，这个温温胃，然后再吃一点这个其他的一个主食。北方人上来以后，有的人就是上来以后就好呀，一块大肉就先吃一下再说。就确实这个不一样。 所以您看，煲汤本身是一种健康养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像什么食疗也好啊。一些什么这个健康的一些搭配，也基本上也是从南方来传过来的。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要比我们长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饮食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个肥胖哈，这一次呢，2015中国肥胖指数阶段发布会召开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实话啊，人群我们不管他是在北方的也好，北方胖子多也好，南方胖子少也好，咱就把目光再重新回到咱们北京。说实话哈，现在北京的这个人群当中啊，绝大多数对于肥胖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对于带来的健康隐患，很多人是非常知道的，就是心里边肯定是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一根弦儿绷着啊， 对， 一定不能太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学生阶段，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小胖墩儿啊，真是学生当中特别多，对吧？啊，然后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理念上的这个，生怕自己孩子饿着。 主要是怎么说呢？这回到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的前夕。当时八几年的时候，大家吃肉的时候都是2毛钱，而且要这个定量，这个发票，那时候大家肥胖的比较少，现在一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市场也这个繁荣了，而且各种这个肉食也都是满足供应了，说这样一来，就大家就会放开了吃了，原来吃不到肉啊，现在一放开吃以后，觉得就会吃多了。另外，现在这个好像80年以后呢，就是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就一个孩子，大人呢，当时老人呢觉得啊，我当时吃不上肉，我不能够亏待孩子， 是， 所以把所有的爱就认为这是爱， 嗯， 爱孩子嘛，给孩子吃的就是过多的一些那个 热 肉啊，另外还有是包括现在咱们的一些快餐呢，油炸的食品呢，小孩吃什么串就给他买什么串，要不加限量的，所以小胖墩就多了， 就多了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听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小孩哈，尤其是比如说在3岁之前。小孩其实身体当中他长得更多的是细胞的数量， 对 啊， 他的发育过程当中 细胞数量，所以您看小孩如果他吃的特别多的话，就是比如那种填鸭式的这种喂养方法，会不会孩子的细胞数量就多了，等到他真正成人之后，因为细胞数量比别人多啊，同样体积的一个细胞数他衬的特别多，结果他的体型就是一个胖子。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什么？你刚才说的提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从母体就脐带一断开以后，他就要自主呼吸，自主呼吸的时候，他就是吸这个呼吸的当地的一些菌群，这时候他应该按这些菌群就是永久的在他的胃肠道里边就是驻扎了。所以这时候呢，到3岁的时候呢，你老是觉得他吃不饱，老是给他填鸭式的，一会儿就跟，而且呢，有时候还是偏食，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 是是， 越吃，而且那个他爱越爱吃，越爱吃是越给他吃，叫偏食，偏食引起的菌群失调，后来以后他就越来越胖，这是一个那个儿童时期，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应该是饮食观念吧， 对，喂养方式， 喂养方式， 也不对哈， 对， 尤其是像很多的时候说到这个偏食啊，今天李教授提到了，咱们也多说两句，孩子的喂养过程当中的偏食有很多是家长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 是的， 比如说这一桌子饭，来宝宝吃这个，这是肉好吃，其实您只是提出了这个好吃，那自然您就会把这一桌子菜当中分出好吃和不好吃的，孩子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有一些判断， 对，它是一个潜意识的告诉他，我要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妈妈告诉我的。结果是妈妈，父母是第一老师啊，要妈妈都说这个好吃，我一定要吃。所以说这就越爱吃的东西。 那刚才就是像咱您刚才我提到那个细胞数，您听说过，比如说真的是细胞数的人多了，真的长大之后会比细胞数人少的人胖很多吗？会有这种说法吗？ 这不是人体发育，它这个细胞数应该是都一样 的，都一样的， 对，这就对。只不过说有的时候这个遗传因素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对， 而且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胖没关系。等到了青春期期间，人家还抽条呢。 这也是，而且往往是从小胖的或者青春期发胖的，就尤其是女孩来说，到后来以后减肥是非常比较困难的。因为它已经形成。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啊、 这是一个误区，绝对是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孩子长个儿长得会快一些，就所谓老百姓说的这个抽条哈。 对， 但是他如果养成了这一个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的话，他可能会坚持下去。 对，坚持下去，或者是变胖，或者是变成豆芽 啊，两种可能性。 对， 哦， 因为他偏食了，他只是吃那一种。所以为什么要均衡饮食，就在这地方。现在提倡均衡饮食非常重要。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李培进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刚刚发布的中国肥胖指数啊。其实呢，这一个阶段性的发布会也是让我们对于肥胖更多的关注了一些。这个肥胖我们知道，他可能会认为我就是体型上的一些变化，而且呢，肥胖也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呀，没什么事儿，大不了我对自己可能自暴自弃也好，破罐破摔也好。究竟那这种肥胖会带来哪些影响？李教授，现在目前来看，是不是它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多了哈？ 带来的影响，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个心理层面，另外还有一个从那个疾病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因为带来影响非常多，一个是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你比如说小朋友，在那个什么中小学学生在学校里边，别人男生女生都喊他小胖墩儿或者小胖子，然后这是什么？他对他就是个心灵的一个伤害。到了成年以后呢，女性呢，尤其是肥胖以后，她自信心她确实就比一般的，就是苗条的或者是这个颜值指数高一点的，她就不一样了，她感觉就不一样。 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 那更是如此了。所以说的男性的肥胖患者就成年人，而且还带了一系列的生理方面的影响，说肥胖确实带来很多的问题，这是从这个心理层面，都从心理上都对他们是个一个损伤吧。然后从疾病方面，尤其你的肥胖以后，他刚才已经说带来的什么很多的糖尿病啊、便秘啊、结肠炎呐、什么肝脏这些疾病，还有人体衰老的比较快一些，骨质疏松啊、过敏啊、反应啊等等，都是很多的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肥胖所引起的。因为是肥胖是慢病，之源嘛。 那您说哈，这个肥胖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家里边如果家长胖，孩子有可能就胖。有人说这是遗传，有人说是全家的生活方式都不健康。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你的后者， 后边是吧？ 对，你刚才说的是，这是家庭的生活习惯不健康所造成的，真的遗传。那说40年前。哪有那么多胖子？那是遗传吗？那就40年前我们这遗传那么多，所以这个不成立的。所以说主要是家庭那个环境、饮食结构。 就是说可能妈妈爱吃咸的，孩子可能就口重一些，对吧？妈妈爱吃肉呢，孩子绝对不会特别爱吃醋啊。这可能就是因为环境造成的。 对 啊， 而且到时候这个什么，这个一家人这个吃饭，你包括我们到出去这个一块会餐干什么的，都会有个那个。肥胖细菌之间的一个传染 啊，这还有吗？ 那当然，细菌它是也是一样的，肥胖呢， 哦，就是 这是这个生活习惯，在家里边你就吃的饮食结构没发生变化，妈妈喜欢吃什么，父亲爸妈喜欢吃什么，孩子就喜欢就跟着喜欢吃什么，结果这样的造成了一个他这个。造成那个肥胖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家庭环境，另外到外边这个社交环境一样的。经常在一块吃，菌群就失调了，失调以后就会造成肥胖。 就是他这个肚子里边这些菌群可能也是好吃肉啊，就是他可能希望你能多吃一些肉。 这是你诱导的，这是你吃东西诱导的，并不是他原来他有损友的，因为他要那个菌群，他需要就繁殖，他需要那个需要碳源，他不断的要摄食，因为他这 这个一部分菌群以后啊，它要繁殖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碳源，需要大量的能量，那就是要我就喜欢吃这个，它就需要这样，需要繁殖，所以给造成以后，你它需要的多，你到时候吃的越多，吃的越多，它就是产量就越多，所以就造成的恶性循环。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李培进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肥胖的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李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李培进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刚发布的2015中国肥胖指数阶段发布会。在这次发布会上，中国人的肥胖人群分布由北向南呈逐步收紧趋势，北方的胖子偏多，南方的胖子偏少，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更是中国胖人的重灾区哈。今天呢，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和李教授一块来进行交流。那么李教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胖子产生的原因哈，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可能饮食是更为关键一点的。那么肥胖哪些身材的朋友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胖可能每个人自己心里边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胖子啊，可能标准不太一样，年轻女孩可能对自己严苛一些。那么究竟哪类身材的朋友需要减肥，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说到身材的话，应该当然是应该是五官端正，身体应该是符合这个咱们这个正常标准，一个国家有这个标准，这是最好的一个身材了，但是体重呢，这个如果是你特别肥胖的话，那你这个身材就会变形了，变形由一般来说咱们现在是分为一个是苹果型的，就是大腹翩翩的 肚子 圆圆的，然后就也是过去也称为将军肚，一个是这样的肥胖，这个苹果型的，另外还有个梨形的，梨形就是这个上身应该是不是肥胖，就是主要是在这个腿部 臀部啊， 臀部。 我们经常发现梨形身材可能欧美人群胖的多一些哈，我们的苹果型的这个可能就是所谓啤酒肚也好，将军肚也好，这个中国人群偏多一些。有人说这个苹果型不如梨形好，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梨形的来说，相对来说它发病率稍微要 低 一 点， 对，那因为是那个肥胖以后啊，尤其是咱们这苹果型的肥胖，它一胖了以后，它这个脂肪都堆积在腹部，腹部是直接的挤压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你就是你来回的这挤压以后，它就是对这个身体整个的你这个会感到很多的不适，不舒服了以后，那就是慢病就慢慢的堆积起来了，因为这个脂肪呢是在五脏六腑的它附着在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问题本来是由于你的肥胖以后，因为你的这个说是这个脂肪多了，血管内的就是脂， 高血脂嘛， 高血脂就多了，就高了，高了以后那血管就不通了，不通它堵塞毛细血管以后，毛细血管时间长以后它就炎症出来，炎症长期以后那就是久炎病癌嘛，这个癌症就是出现了，所以现在是心血管的疾病以后就是堵塞的血管，堵塞血管主要是脂类的，脂类就是你就吃多的太多的油脂的东西。 我们在体检当中也经常会看到有些人高血脂哈，这个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的话，对于血脂的控制呢可能会更为严格一些。就像今天李教授所说的时候，其实饮食方面控制是一方面，我们在这儿也再一次强调，如果您自己通过饮食调整不好的话，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大夫来帮助哈，比如说吃一些他汀的药物可能会稍微好一些。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是我们肚子啊这个苹果型的，这稍微的危害更大一些哈。 对， 那您看人家说欧美那些臀部啊、大腿啊长肉的，相对来说好一些是吧？ 但是它是又说到这个人群不一样，人种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是吃，应该说咱们都是黄种人嘛，是说是吃草长大的， 这是玩笑话。 对对，这玩虽然是玩笑，其实我们的祖先们就是吃的蔬菜类， 嗯， 就是大自然的一些菜类的。真正吃肉食的，应该是就是近些年来， 嗯， 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吃肉过多， 有人 造成的。 有人去旅游的时候还发说，欧洲人这个肉类太多，牛排啊， 嗯， 动不动就是这些东西，蔬菜偏少。 对， 咱们国内蔬菜又便宜又多又丰富， 嗯， 是吧？ 对， 这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哈。 对， 嗯， 但是刚才你说的什么这个肥胖以后啊，要吃他汀类的什么药物，嗯，我不赞成这个什么吃。 啊，我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嗯， 啊， 他高血脂要控制的话，要请专业的大夫来给开一些药。 对， 嗯， 其实呢，是慢病首先要这个预防第一， 嗯， 而且就应该是从那个准妈妈那时候就开始， 嗯， 这个什么这个 就是当妈妈的时候， 哎， 怀孕的时候， 对，就应该是学点这个营养卫生啊， 嗯， 健康知识啊， 嗯， 学点什么那个养生的一些知识， 是， 我觉得对的。 现在的这个孕期哈，就是北京的像妇产医院啊，包括很多的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人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的高危的孕妇是因为妊娠期糖尿病就直接被收到营养科， 嗯， 然后有严格的这个算法，就是你每天摄入的食物多少克啊，多少种类，每天的这个进入的热量是多少，严格的算法，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好。那如果你持之以恒的话，将来你们家孩子包括你们全家都不会肥胖的。 对，但是那个让人做起来以后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做起来以后啊，这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太严格了，又觉得好像就觉得好像有点这个生活当中不是那么随缘那么随意的感觉。 嗯， 其实呢，不管你吃什么，你现在有的人也是吃肥肉， 嗯， 喝酒， 嗯， 当然人家什么活到99， 嗯， 有这样的人，主要是关键是在心情，你要心情好，吃什么都好，你都会消化吸收。都会都能够说这个，如果你心情不好哈， 嗯， 你吃人参呢，去吃这个什么燕窝啊，照样没准还是毒药。所以说，首先那个心情， 嗯， 另外还有你看你这个生存的环境， 嗯， 就是生存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如果你在什么比较这什么那个负氧离子高的地方， 嗯， 环境比较优美， 嗯， 然后这个氧气比较充足的那个深山老林，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山村山寨， 嗯， 南方的地方，那， 嗯， 当然你少吃点肉类，你吃点蔬菜，那肯定是健康的。 是，有些地方它号称长寿村嘛，就是因为它环境非常好。 对，它的空气里边的东西含这个氧， 嗯， 负氧离子高嘛， 嗯 嗯。 今天呢，我们跟李教授一块来聊聊这个肥胖哈，远离肥胖。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饮食啊，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哈，就是东北为什么胖子多呢？就是因为有一些饮食习惯可能不太健康。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北京，北京的应该说除了饮食之外，我们大家都知道少吃一些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尤其呢，我们像一些油炸食物，这个一直在说了。但是与此同时，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让我们这个身体越来越胖，比如说。现在北京私家车非常多，有一些人出门基本上就是只开车啊，根本就不走路， 对， 是吧？我今天看我的朋友圈里边有一位炫自己一天因为走一万步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嗯。哦，你说到一万步，我要插一句了。我们有个同学也是， 嗯， 说这个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不行，我不能接电话，我现在还没有走完成一万步呢，这样太刻意的了。 嗯， 你真的需要走一万步吗？那减肥不是靠一万步的。 嗯， 你刚才提到的北京的这个健康的北京人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嗯， 有个以车代步，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嗯， 另外加上一个什么工作压力大，而且生活节奏快，这个尤其是睡眠不好的话，要照样能够发胖。 哦，睡不好也 睡不好发容易发胖的。 哦， 另外还有到时候你这个咱们这个社交啊， 嗯。 肥肉要多的话，你到时候吃那个夜食也容易肥胖的， 嗯。就是吃的比较多。 啊，对呀，啊，你晚上你吃完了以后，你那个没有完全消化， 嗯， 然后都是堆积在你体内， 嗯， 所以造成的器官的，包括肝脏， 嗯， 包括肾脏，那个压力非常大， 嗯， 结果不仅仅损伤了。咱们这个五脏六腑，而且还给自己的睡眠带来的障碍。你吃撑的，你这都睡觉肯定睡不好嘛。 是是是，所以您看饮食上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比如说以车代步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健身哈。这个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基本的直白的体验，就是我们吃的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不行， 不能再这么吃了啊，我得去跑跑步，去健个身。总的来说，减肥的标准就是你吸收的热量少于你支出的热量，对吧？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常识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增加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减肥的办法。